去吧。那我玩去喽。 取你相见好交心。 就是这个主意。 十桶快来，十桶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去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试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 Bye!、Ah!

起誓到武汉门，我今磨去的门堂铁子。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 Yeah! 傅，我女儿得的什么病呐？ 我家三代心机从未见过这样的病， 这啊，何能医治啊？ 哎呀，只恐难以医治的了。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都要了夫妻，可叹我到万年到此不亡。

心。